这是来自国内非常优秀的一支新浪潮乐队大波浪哈，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在这个月发表的单曲 The Song of Silence 跟这个 Paul Simon 的经典 The Sound of Silence 只差一个单词，却是完全不同的氛围啊。复古的合成器音色跟不断重复的 loop 的这个段落，营造出那种怀旧又摩登的感觉。在冰冷的机械师叠加往复当中呢，包含着有温度的一种动感。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和大家一起来听中国歌曲排行榜。这个小时我们来听一些非主流好听的歌曲啊。从自然卷单飞已经超过十年，娃娃的音乐风格也从小清新变得更加的宁静致远的感觉啊，更加的 indie 的感觉。这是魏如萱的 Don't Cry Don't Cry。Don't cry, don't cry. 这是一部电视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主题曲，来自魏如萱啊。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歌曲呢，是细腻动人的歌声跟 New R&B 的氛围电子相结合，深深陷入到他所营造的氛围当中，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方博森的《漩涡》。 有些问题不一定要急着去解开，对的时间，对的人来。站在虽热闹的街头，孤独被掩盖，泄露天际的眼神收不起来，感情是个漩涡，洗尽难以出 我给我善变的坚决，和地狱荒谬招呼的爹。 犹豫在被描写世界犯下这情怀的让包裹的彩色糖衣无法左右人生。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叫你 baby。 Young G Baby Girl， 接下来我们将听曾轶可的新歌。曾轶可呢签约了跟他属性非常搭的唱片公司，我觉得会将他的这个迷人的气质呢发扬光大哈。Need a friend。这是曾轶可的一首新歌，叫做 Need a Friend。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曾经参加过第四季中国好声音的一位学员，叫杜欣莹，这首有着爵士魅力的味。如果说任贤齐我是一只鱼啊，只是一个卿卿我我的比喻，那么这首胃呢，说是自己是一条可以变成菜肴先给爱的人的鱼，在你怀里或你胃里

这是往往有人利用你的信任得到他们所想要的。我从来都没有退后一步，你可以看看我后面根本没有路，我现在的东西也会成为一条路，我要开始抓住我所失去的，告诉你们那是 who。 你们说的那个 that's me， 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轻易放弃，每天醒来看着自己又会开始新的提升， when the glory is coming， 告诉那是 that's me。 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轻易放弃，每天醒来看着自己又会开始新的提升， when the glory is coming， 告诉那是 that's me。 That's me, that's me。Yeah, 两个 snail 住在那个冬天，刚刚装好的肉进拿回家的那天，大家都在翻的书，我却翻的 VPN， 需要带着手套要打鼻子的房间。今天温度差不多在九度，跟我兄弟做出第一手，那是核桃土，虽然爆了，但是一直坚信一条路，你们根本就不懂我们的 one and only 态度。 We just never be， 再也 never be， 这些未成世界抱住我的嘴边，我的背面接下来时间，接下来的一首一首会记住我信念，总是保持清醒，我的手在清醒，接下来的 kiss now 代表我的降临，内心深处我了怎样开导我的眼睛，说的不同又真实的事情。你们说的那个 that's me， 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轻易放弃，每天醒来看着自己又会开始新的提升， when the glory is coming， 告诉那是 that's me。 你们说的那个 that's me， 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轻易放弃， 这是很有才华的音乐人 Ram B 的 That's Me， 通过为很多歌手写歌，包括在中国榜取得不错成绩，跟魏晨合作的《藤蔓之间》等等，让 Ram B 呢被更多人所熟悉。但他自己的歌呢，始终坚持最自我的风格。这首 That's Me 唱的就是他自己的真实故事，包括琢磨这个 Logic 软件哈、还有骗爸爸妈妈的钱买了第一个合成器，从不被看好到慢慢变好。Ram B 的 That's Me。接下来我们听到是内蒙古的民谣歌手陈鸿宇的一首归还，民谣音乐呢一脉相承的简单与厚重，如诗人般的悲鸣情怀呀。 把星夜归还给寒夜的魂，草叶雨霜归还给秋季时庄稼遍野，将这片儿月人归还给瘦弱乡亲与那时亲人，把世界归还给漂泊的路，等于河川归还给那东西孤昂的云，将这片儿月人间归还给雨小城四季，我将安于年岁里，人文风起时笑仍是那间满月的妈妈的屋。Thank you. 妈妈的屋。把星夜归还给寒夜的魂，草叶与车归还给秋去时窗加片叶。 我们听到这是陈鸿宇的归还。对于一首歌的喜欢是源于旋律的美好，歌词的触动，或者是一种单纯的感觉，比如独特的咬字，独特的发声方式啊。下面这位歌手很多人非常喜欢，他是歌词当中天马行空，是旋律里面的舒缓平静，或者就是那副非常朴实的声音，没有理由的喜欢吧。我们来听万晓利去年的单曲《你来替我做个梦》。这里是中歌榜。 那个梦，梦里没有彩虹，梦里没有星光，河流